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是12月10号，还有3个礼拜，就像刚刚李阳讲的，2017我们就要告别了，然后我们就要迎接2018的来到。小的时候我们写文章最喜欢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可是现在人家讲话都讲得很新潮的，怎么说呢？人生很短，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这是比较新潮的讲法。但是人生快不快？真的好快啊！我现在是2017，我清楚的记得我1999年我已经来了美国。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大家还记不记得，要跨越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说这个电脑可能会有问题。那可能我们在跨越2000年的时候，万一电脑过不去的时候，可能天上飞机也会掉下来。所以媒体上就大肆的宣传说要我们怎么样的，要我们要怎么要备水呀、备粮啊，要以备不时之需。又欢喜说我们要跨越到21世纪，其实2001年才算21世纪，可是我们的心里就欢欣鼓舞说我们要迎接21世纪的到来，但是我们又很害怕发生什么天下大乱的事情。可是这17年就这样过去了，你还记得些什么事吗？好像都怎么都数不起来了，是不是？能数得出17件，慢慢回家慢慢数数看，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那么时间过得很快，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其实它的时间的步伐就是一直这样子往前走，但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心境的不同，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就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古代的诗人墨客对于时间的感慨呢就很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个电脑 PowerPoint 可以给我们一个苏东坡的一首诗。这首诗我们大概也小的时候也都念过哈。他这首诗是贺子由，是他的弟弟哈，在一个地方叫渑池，这个地方怀旧啊的一首诗，说人生到处知何事，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子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的这一首诗，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做雪泥鸿爪啊，一个成语叫雪泥鸿爪，就形容什么呢？形容我们人生的际遇是非常的短，是无常的，是短暂而无常的。他说我们的人生呢四处的漂泊，像什么呢？就好像天上的飞燕一样，偶尔就踏在雪地上，在雪地上留下了它的脚印，可是大鸟又往天而飞去了，它飞往东或飞往西，它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的虚虚飘飘的就过了一生。另外有一首诗呢，我们大家也很熟的，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卷头诗，三国演义的卷头诗，它用的是杨慎的临江仙，这里面的内容你们就很熟了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人文笔好，对不对？他把他所有的感触都用他的文笔把它写出来，真的就是这样子。像他所想的，滚滚长江向东流去，一去不回头，多少的英雄像翻飞的这个浪花一样的流逝了，还谈什么是非，还谈什么成败呢？ 是非成败短暂都不停，我们在争是非，在争成败，可是转头之间呢，都过去了，都是短暂的，不长久的。只是呢，青山依旧，夕阳依旧。就说人的，就是说我们这些英雄豪杰、风云人物，多少的丰功伟业，在这个永恒的景物里面，我们就显得短暂而虚空。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天天都在这样变，可是多少的就这样转眼之间就全部都过去了。当然我就不再解释后面的白发渔樵，就是说白发的老渔翁在那边，他把他的好朋友来了，很高兴喜相逢。那么这些东西，你的英雄事迹都成为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话的点滴而已，你又留下了什么呢？啊，这就是讲到《三国演义》里，他用这个来当做讲船头那个他的前面的一首诗。那么我们再想到中国古人所以会写作这么多东西呢，不只是因他感叹人生不止短暂，而且呢是苦多于乐。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是哲学家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常常自己问自己的：我干嘛活着？我活着到底要干什么？我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我相信你从小长到大，你这个问题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都会一直出现的。那我们知道，在佛教的思想里面，它有很多的智者，他们会观察我们的大自然，从我们时间空间的封闭的这个循环里面呢，他们体验出这个生死呢是循环不断的一个这种表象，那么就推论说所有的生命它都是循环不已的，所以人有轮回。人你今生做人，可能你下辈子就变猪，或者是下辈子就变狗啊。那么他就用静观，所以要强调静观来增加我们的智慧，靠着修行也可以让我们看淡人生，或者修行到一种境界，就是不是人的境界的话，就变成佛了。你要不要当人了，你就当佛了，然后你就可以摆脱这个轮回的这一个恐惧。再利用我们怎么样的来用一些话语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的克制我们的七情六欲，让我们能够跳脱人生的诸多的苦难。所以他主张我们要多多的行善，还要积功德。哟，我讲到一个很敏感的词汇，积功德。在台湾这个词汇是很流行的，因为我们有功德院，对不对？还有一个功德院的院长。好，所以这就是佛家的思想来教导我们，要交换下一辈子，要投好胎，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比较幸福的人。这一套我们对中国文化思想里面有很深刻影响的佛家思想呢，很吸引人。它为什么吸引人？因为我们是人本主义，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根本，所以而他们佛教的这一套思想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靠自己，都靠自己。我只要好好修行，我要做善事，我积功德，我的下一辈子，我今生过得不好，我下辈子就过得很好。那么我们中国文人的思想也很受佛家影响，所以所有很多读中国文学系的，他们的很多的思想，因为多读了这些诗词嘛，所以都很多的对于这个人生的虚脱，人生的漂浮，他有很多的感伤，很多的感伤。因为你晓得我们中国古人，他们十年寒窗苦，对不对？十年寒窗苦读以后，就要一朝成名，什么天下知啊，天下闻啊，要成名啊。成名以后，他如果考上中状元了以后呢，他就以为他一生飞黄腾达。可是有的时候呢是被重用，有的时候是被贬的。小人一个谗言的话，他就会被贬了。被贬到放逐了以后呢，他就遇到挫折了。那么他的愁苦没有办法去消脱他的愁苦，他只有借酒消愁，愁更愁，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他寄情山水，有的时候他就是隐居山林。 他就把他所有的满腹的牢骚，满腹的不愉快，他都写在他的诗词里面。他很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人生如何解决困难，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我们中国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没有很多这样的话呢？圣经有没有？圣经也有。我们圣经对人生也有很多的感叹，我们也有很好的文学。他说诗篇39篇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如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入在你的面前有如无，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他形容人生也形容得很好，也不差哈，不比杨慎差，也不比苏东坡差。这是大卫写的。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就好像摩西说要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要数算自己的日子。你说这个摩西有问题吗？我再老也还没有失智啊，我怎么不知道我今年贵庚呢？不是数算你自己有多少日子，是要你数算你在世的这些日子被神数算吗？要你数算你自己的日子，就是说你自己在世的这些日子神纪念吗？你有些日子是虚空的，是神不纪念的，但是你有哪些日子是神数算的，神纪念的？他说这个摩西，这个大卫是说，我的岁数几何，你要让我知道，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我不要以为我活得长长久久的。你使我的年日像手掌一样的短暂。好，还有呢，我们下面还有啊，还有一些好的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是谁写的？摩西，对不对？诗篇90篇是摩西很有名的一篇。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像一声叹息，一声叹息。好，我们还有，我们下面还有好的句子。诗篇103篇，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草地的花，可是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把我们的人生形容像花草一样。再来呢，144篇说，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人生短暂。还有我们请看创世纪47篇第9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这个好像我讲过哈，我们讲过说雅各啊，要看他跟他的约瑟的爱子约瑟从相逢的时候，他到了埃及法老王的皇宫里头去。那个法老皇宫呢，就问他说，你平日的年数是多少呢？这句话其实的意思就是问他说，你今年贵庚呢？问他平生的日子是多少。雅各就实实在在说，我今年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你看他怎么形容，130岁，我们有130岁快乐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做100岁生日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可是他130岁，他对自己的形容是什么？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寄居的日子。他最后是147岁过世的，他17年在埃及享受着天伦之乐啊，最后跟他的儿子，他们众儿子都在埃及那个地方。好，我们在下面再看下去。路加福音12章25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多一刻呢？这句话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前面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天上的乌鸦 也不种也不收，但是神都养活这些乌鸦。我给你们讲个小话，就是我这次回来以后，结果我发觉我家后院的芭蜡长得很好，因为春天的雨水很多嘛，所以今年的芭蜡结果子结很多，结很多。但是我一去那看它，这个芭蜡树的果子怎么都会掉的熟透了，就有的是被它故意掉的。我才发觉哈，我们家的果子哈，还有被那个松鼠啃的那个痕迹啊，它吃一半，然后它那个啃的用牙齿啃的那个痕迹都在那个地方。我就心底下想，我要准备一把扫把。那等会我出到后院的时候呢，顺手可以抓住它，然后我抓不住的那个松鼠动作多快啊，我可以挥它一下，哈，吓吓它，给它吓跑。可是圣经这个圣经经文就出来了，天上的乌鸦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们，所以我家后面的那个松鼠是谁养活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要打他们了。就让他们活着吧，我们和平共存啊，要和平共存。因为真的很好玩，他不仅在那边吃，他还衔嘴巴还衔着一个松鼠啊，衔着那个芭蜡。我以为他只吃那个什么nuts 那种东西，他连芭蜡也吃，他大概饿慌了还是怎样，他也吃芭蜡，他衔着芭蜡在我们的墙头上一直跑一直跑，真的很好笑啊。所以不种也不收，神养活他们，所以我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这是路加福音。再请看下面雅各书的4:14，这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雅各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再看下面传道书，当然这所有讲这些虚空，在讲这些人生短暂里，那最精彩的那一篇呢，应该就是什么？传道书咯。也许我们在为做没有看完12章的传道书，但是有一句话我们一定很熟，就叫做什么？虚空的虚空。你看他在2-3里面，他说了几个虚空？5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好，他说这个虚空，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虚空的解释，可以解释成荒谬，可以解释成短暂，可以解释成空泛、难解、难明的，就是虚空。但是另外有一个解释，他就说是蒸汽，是一阵烟，呼出来就不见了。蒸汽和烟，其实蒸汽烟也很美啊。比如说我们喝一碗鸡汤，鸡汤的香味闻到了，是不是你就很饱足了？所以你到家里面，家里煮饭也有烟啊，也有香气啊。他就形容说人生是美好的，但是太短暂，太短暂。不是说人生都是空空空，四大皆空，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太短暂，很美好，但是太短暂。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是什么？不是说有什么好处，除了这个意思之外呢，就是说你把你的收入，我们每一个月的收入减去你的支出，你还剩下什么呢？那么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什么余剩呢？你的一生劳碌的一生，你得到什么？你有什么存留下来的呢？那我们就想，这个传道书好空，好虚空的一本书，那是一本灰色的书，太消极了，怎么可以在我们的圣经宝典章存有一本这样的一本书？不是太不积极进取了啊，太不太好。可是传道书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你知道犹太人很好玩，他们在每一个节日里面都要读一卷书，他们叫5小卷。他们譬如说传道书是在什么时候念呢？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来练传道书。 雅歌书呢是在逾越节里面念，以斯帖书呢是在普尔节，那耶利米哀歌呢是在圣殿节念，那么路德记是在五旬节里面要读路德记。那么你晓得他们念这个传统上这个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是在九月十月之间，他们为什么要过祝棚节？就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对不对？他们以棚为家四十年，祝棚节也是秋收冬藏的一个节日，对着满桌的佳肴他们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要练这个啊，满桌的佳肴，然后说虚空的虚空，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过祝棚节是要纪念神对我们有恩典有祝福，让我们丰收，可是我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只能满足我们的肚腹，却不能填满我们的人心，在所有的满足里面饱足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心灵的空虚只有上帝可以填满，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赚来的这一切，说我们种植的这一切食物呢，使我们得到满足。这是犹太人的生活的哲学，这是他们犹太的生活观。他告诉你，你看着满桌的佳肴多么的丰盛，可是他要读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物质上所供应我们的一切只能让我们的肚腹满足，人最重要的是追寻你心灵的满足。那么这个我们都说传道书是谁写的？这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是一个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里面当中最有名的一个王，他建了圣殿，所以他更留下了功绩。他有钱，他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在列王记上面说，他每一年的金子有23000公斤，每一年的收入23000公斤的金子，我是无法想象啊。他的银子多得像什么？多得像地上的石头一样。他们的香柏木呢，像桑树一样的多。香柏树是华美的香柏树，是建殿的栋梁啊。你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木材很贵啊，对不对？那山中说山中老鼠，山老鼠啊，就是专门去偷这个好木材的。那是当时候他们有很多人进贡上好的香柏木，进贡到所罗门的王宫里去。所以所罗门王财富很多，他又是王，他也有权力，他还有智慧。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最聪明，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人连那个示巴女王都去听他讲智慧之言。然后所罗门王登上那个石阶的时候呢，示巴女王看着他的那个很帅气的那个王的那个容美的时候，都魂不守舍啊。所以这个是形容着所罗门王当年的丰盛，当年的智慧，真的让人家羡慕。他不但有智慧，有权力，而又有钱财，他的爱情生活也不空虚啊，不空虚。他有兵300，有妃700，1000的后宫有佳丽有1000人。他讲人生的空虚，对不对？他刚刚一直说虚空的虚空，他为什么说虚空呢？他说多有知识就多有什么烦恼，你知识越多你烦恼越多。你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你懂得太多了，你担忧的也太多了，所以知识太多反而是个负担。财富太多呢，他也担心，他也说这个方面也麻烦，因为一个是说你可能会被人家绑架啦，他当然不会被绑架了哈，但是所罗门王所担心的这个，他觉得财富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谁来接他的这些财富呢？他的财富辛辛苦苦赚来的，下面后继无人呐、啊，他是有他有才干还是没有才干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觉得很无聊啊，我积蓄这么多财道到底要给谁，我都带不走啊。这是他对财富方面。对爱情生活的空虚呢，你说他忙着在1000个女人当中，他有一句话，我们姊妹们听了一定很不高兴。他说什么？ 他说在一千个男人当中他找到一个正直的，但是在一千个女人当中他找不到一个正直的。你听了说那也安呢，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我就想到了，我就是想这他怎么会讲这种话，我知道他的后宫一定也上演后宫甄嬛传，对不对？一千个女人在那争他一个人的宠，他怎么会看见人性的美善呢？大家都在争宠的时候没有人性的美善让他看见，所以他爱情生活也是空虚的，所以他钱空也，钱也空，智慧也空。他常常都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没有新鲜事，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那你说哪里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呢？每天都有新的发明啊。他不是指这个新鲜事，他说这个你不能改变，这个很久代代不能够改变这个东西，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自然界的这个循环是你没办法改变的。自然界的循环，春天过去，夏天来，然后春夏秋冬，这个你没有办法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永远长存。他看到地的长存，而我们就是一样子，一代过去了，一代又过去了，干什么呢？所以他心里不满足，因为没有新鲜事。再来呢，无人纪念。他很害怕无人纪念。你觉不觉得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常常是无人纪念的？我们所记得的大概也就不过三代。我的是我孩子记得，孙子记得，我孙子的孩子曾孙就不记得了，对不对？我们再想想看，你记得你的爷爷奶奶是不是？曾祖父母，你又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也不记得了。我常常每次在想，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有时候在纪念那些伟人，因为这些伟人他们的什么事迹，然后我们放假，结果我们很 happy 的都在放假，有没有纪念这些人的丰功伟业啊？都没有了。像我们小时候喜欢过，我们常常是过那个青年节，就是那个七十二革命黄花岗烈士，人家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放假。无人纪念，无人纪念，他觉得这些都是虚空啊！这是那个所罗门王所讲到的虚空。他为什么是虚空呢？那么我在思想这个虚空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人会感到空虚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死亡摆在我们的面前，死亡像什么？像一道墙。堵在人的面前，任何一个人过不去，所以人家讲说死亡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你是将相帝王，你是凡夫俗子，到了这道墙全部放下，你就过不去，跨越不过去。所以传道书他八章八节他怎么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任何人在这座墙的面前就是要死亡，所以你就觉得你忙了半天就是一个死嘛，那有什么好忙活的呢？虚空啊，就是这么一个字。他也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所以我们往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平常都很喜欢到快乐的人家里去参加喜宴、生日 party， 我们都喜欢沾点喜气。但事实上呢，传道书告诉我们往招商人的家去。你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最先是坐在下面，然后你站在旁边，因为你是有亲友走的嘛，有一天你是躺在那里，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好好的思想我们这一生应该如何的来过。再来我们会感到空虚的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永恒，人生一切都是短暂，是美好但是短暂。为什么？ 因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的时候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都美好，但是他把永生，就是那个永远，他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永远，神放在里面，所以你眼看看不足，耳听听不饱，因为不满足。人也说我们的心呢怎么样呢，一个地球都放在你心里面，结果呢不够还不满。这就是因为人，神要我们要思念他，而那个空处谁来填满？只有上帝能填满我们的空虚。所以我们是不满足，感觉到虚空，是一个是你要面对死亡，一个是你抓不到永恒。好在这个传道者，就是这个所罗门王，最后告诉我们说，在传道书的十二章一节、十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里面，他给了我们日光之上的人生。日光之上的人生，因为日光之下的这一切我们都抓不住嘛，都会走嘛，那我们必须要有日光之上的人生。日光之上的人生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十二章第一节里说，你要趁着年幼，你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要纪念造你的主。没有死亡没有来临之前，在这段日子里，你要知道你要纪念造你的主。你有一个神，他创造了你，你要跟他有关系，要纪念造你的主。十三节十四节他说，总意就是要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人都会一死，但是不会一死白了。人死不会如灯灭，人死之后呢，人死后之后，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我们最后我们有一个终处，我们死后终有审判。所以这是传道者他自己的领悟。我们人生在世都一直在打拼啊，多赚几个零啊，但是你多赚几个零，在银行存款里面有这么多的零的时候，你前面没有一的时候，上帝是那个一，你没有一的时候，这么多零都是零啊，都是虚空啊。所以你一定要有神，然后你的努力你的奋斗才有意义，才会存到永远，才会被人纪念。我们还有他特别讲到说，无人，他说你要纪念造你的主，我们要纪念神，很重要，也是神也会纪念我们。我们知道，所以这些思想我们看过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佛家思想不一样，我们是没有轮回的。我们这一生就像我今天的标题一样，咫尺一生，我们只过这一辈子。我们常常受佛家思想影响，我欠你，我下辈子还你。我们没下辈子，只有今生。所以该做的事都今生来做，不要后悔到下辈子我再来还你，那个是没有的，我们没有轮回的。那么所以我们读了这个传道书以后，给我们一个感想，就是我们要短暂里投资永恒。我们人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要投资于永恒。神告诉我们永恒要如何投资呢？刚刚就讲到说，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你跟他发生关系，你要认识这位造你的神，这就是你投资永恒。还有呢，怎么样投资永恒呢？他在刚刚念过的说，你要谨守他的诫命，活出他，你要敬畏他，活出他给你的诫命，这就是说我们投资于永恒。还有在这个传道书里给我们讲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期待新事。在物质的世界里，人间是没有新事，因为已过的事今天，昨天已过，今天又循环了，又是这个循环，又是这样的循环。但是在基督里有新事， 刚刚唱歌有没有唱这首？有，刚刚是不是有唱到？才唱过，因为神是做心事的神嘛。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有心事？期待在基督里有心事，因为神才是做心事的神呢、啊。神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新造的人。我特别要请弟兄姐妹注意，不是你那天受洗在水中的时候你是新造的人，你每天都是新造的人。你若是允许神的圣灵每天在你心里中做新事，日日新，月月新，你有心事的话，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就不像刺猬了嘛。不然我们旧有的生命是不是像刺猬呀、啊？你戳人家，人家戳你、啊、真的是相处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一定要被神的话语来日日更新，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有心事，才会而这个新的事情会使别人愉悦的心事。我甚至于在这个地方，我还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要特别提到这个诗篇第九十篇，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这次念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我特别想到这两个居所的两个字，就是神是我们最终的安息，我们需要有居所。尤其这两天啊，火灾这么严重，那这个居所的两个字，要安息的这两个字就很深。这次发生这么大的火，对我来讲有点触动我的心弦呢，就是我在2003年那一年，我们这个附近哈山上也在烧起来，住在这附近的弟兄姐妹比较不多哈，大概不太清楚。那个时候烧山起来的时候，山上有烟呐、啊，然后那个加上风啊，这跳。我们那个时候在克莱蒙教会。克莱蒙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住在那个 Indian Hill 那条路上的山上，他们都已经被撤离，强制撤离到 Claremont High School 去。那有一个老妈妈叫严妈妈，她就打死不肯走，警察都来敲门，都强迫大家都要走。那老妈妈舍不得家，因为他们家在 Mills 上面很漂亮，她说我死守家园哈。好像死守那个什么上海什么仓库一样似的，他就躲，他就说我要死守在家里头。那我所认识有一个修车的吴先生，他也说他不走，啊，他在他的家里头。我说你不走，你在家里干什么呢？他说我随时准备水来浇我们家的那个。他说当时那个火有多大多严重嘛？他说我们家离那里还很远，至少有几百公尺远呢、啊。他站在他们家的那个garage 前面的时候，感觉到好像站在火炉旁边呢。我那个时候很害怕，是因为2003年刚好我有一个同事退休要到加州来，他那一个月要住在我们家，然后我们就规了很多的行程。我们刚从那个纽约玩回来，然后接着我们要去玩那个其他州，什么犹他州什么州，我忘掉了。那时候真的吓得不轻，那个时候那个火烧山烧得很厉害，我那时候只好把我的车开到我亲家母家里去。那时候还没结婚呢，2003年2004年才结，2003年就把车子放了去。然后我把我家里面的值钱的东西我放到周妈妈家，她是住在那个公寓里头。我说周妈，我的钱，我的家里的什么护照什么东西就放到你这里好了。然后我就走，我还跟那个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也叫张辉，我就跟说啊，张辉啊，张姐不在，那你有空的时候看到我家里那边很严重，你就进看我，帮我拿一些东西搬出来吧。他居然问我一句，张姐要搬什么？我真是欲哭无泪，我真是不知道要搬什么。你知道我们家没有被烧起来，可是回来灾情有多惨重吗？我家后院有一个游泳池，整个游泳池上面全部都是灰，盖满了灰，满满厚厚的。 然后呢，整个那个院子啊，我跟我同事两个人戴着口罩，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扫院子。我们两个扫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才把整个院子的灰也扫掉。所以那次真的是很可怕的经验，你会觉得你一生的辛劳要付之一炬，什么都没有了，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跟人家讲说人生虚空的虚空，我们将来在天上都有一切，这个时候讲这种话太无聊了。你要有感同身受的心情，对不对？我们最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的画面，那么多的家园，不要说是几百万的房子值得我们痛心啊，就是十几万那才痛心，那是他一辈子的积蓄啊，才买了这栋房子，一下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代祷事项里说要为他们代祷，希望求神怜悯他们得到帮助啊，然后能够那个 Pearl 在里面也讲说希望我们能够捐助一些什么东西，那么到时候再看有什么样的比较可靠的团体可以带去我们的帮助，那代祷是少不了的。所以摩西告诉我们说，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就神没有创造天地之前，他已经为我们有一个居所，有一个家准备在那里。都没有天地之前，他是神。他这个神不是我们民间拜的那个神啊，他不管你死活的，你只是有事的时候去拜一拜。这个神是给我们准备家的那个创造的神，他还要我们在客旅生涯过完了之后要回家的。所以有了这个观念，你就觉得人生无限盼望。我们有一个家，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远的家，有一个居所。那么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常是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会，对，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你会不会传到都有人家会传有几个字给你啊？我们要怎么样活在当下？哎呦，你觉得这四个字真是太宝贝了，对不对？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我们真是要活在当下。你说阿们 ，no， 活在当下。你现在不要随便说阿们，你要加上几个字，加上几个字呢？活在当下，连于永恒，或者是持定永生，活在当下。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活在当下才有意思。为什么说活在当下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呢？因为这是我们。这还是民间的那种禅宗的思想，它其实也是跟二十世纪的这个存在主义的论调是相呼应的。所以老外也喜欢说 living in the moment， 就是把握在这个时间里面。可是你就活在当下，你会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你就会觉得说人生什么都不重要，我们只要当下这些事情，我们抓住这些，就我们也不要想未来，我们也不要想以前，未来也不要想，以前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怎能控制的就是现在。我们把家庭照顾好，我们把健康照顾好，我们把工作照顾好。可是家庭像这个你的房子在五分钟之内烧掉，这也不是你的预计吧。那你的健康呢？那最近有朋友也在网上传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他说最贵是健康。什么东西，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呢？健康最贵。等你到老的时候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没健康了，那不行啊。所以你要到医院去花钱，就花很多钱啊，到时候医院去花钱的时候，那个钱就花得像卫生纸一样的。然后他还有一句歌词，我看了他那个歌词啊，他歌词说，他说最幸福的事就是当人家都走的时候，你还在那里晒太阳。你觉得好吗？好哦。如果我好朋友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在晒太阳，多无聊，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好啊，这不是好。所以活在当下，我们通常都在用，在网上也传来传去。真的，我们要修正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不是活在当下，那活在当下很容易造成我们及时行乐。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个糟糕不糟糕？你说，我们要长长久久啊， 长长久久才有价值啊，才有存留啊。你只在乎曾经拥有的那个短暂的，那个会造成祸患的。所以我们不是活在当下，我们要持定永生才能活在当下。那个活在当下是什么呀？就是随随便便活吗？也不是。这个活在当下，就像我们牧师在以弗所书里教我们的，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说你要把光阴给赎回来。我们曾经浪费太多的光阴，等我们真的明白真理之后，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要把赎回那些光阴给赎回来，我们不要再浪费光阴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用活在当下，以后我们在传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持定永生，活在当下。当下是很努力的照着神行意行照着神的心意来把握的那个当下。而且呢，我们是如果你要写活在当下，你要再来连于永恒。好，我们要跟永恒连接下来。所以这个是我顺便在这边我们希望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也归于他，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借着他有，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个有神的观念，你说哎，张老师你又很八股了，老是要讲有神。真的，要是人没有神，人就是一场空虚无聊嘛，就是空虚的走一场。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不对？我们有神，而且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要归于他。好，再来另外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什么叫重价买来的？谁替我们付出代价？耶稣，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有的罪债都在他的身上。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从此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咻一转就变成什么？我们在世不再是这样随便过的一生，我们是客旅寄居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主，我们将来要回家，我们要回家。那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难道彼得的这个思想是他发明的吗？不是，在利未记里面就有，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教导。就是说利未记怎么说啊？我们来看，地是不可永卖的，因为地是我的，这个我就是神了啊，这神跟他们讲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啊，神告诉我们宣告他的主权。中国大陆说那个地是他们的，共产党说地是他们的，所以都只有临时使用权，对不对？但是你要晓得，我们上帝有宣告过，地是不可永卖，地是我的，谁的？我们天上的老爸的，对不对？神创造天地，地是他的，他享有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主权。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这个我们就晓得了，我们的缘由，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从旧约一直到刚刚的彼得。然后我们来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这个是大卫在历代志上面他讲的。当时候他很想替神造个殿，但是神不要他造殿，叫谁造殿？叫他儿子所罗门王造殿。他那个时候就在神面前祷告，他在圣殿里面他就坐下来了，他觉得太感动了，神居然不要他建殿，但是他要他儿子建，所罗门王建殿，而且他的子孙后代代代为王啊，他就觉得很受宠若惊啊，他就坐下来。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的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我们献殿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那时候那个大卫是把他倾囊而出的献给圣殿。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或者没有长存的指望。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上就走一回，不是潇洒走一回的那首歌的，那我什么都没带来啊，噔噔噔噔唱了一晚歌就是潇洒走一回啊，不是那个样子。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是做客旅的，因为我们当时在伊甸园里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伊甸园就被封起来了，被封起来以后，耶稣帮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呢，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好回家。所以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最先是在外面漂泊的，等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认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以后，我们要回家。我们出发是为了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上帝就是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啊，我们可以看着希伯来书说，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这是讲亚伯拉罕哈，他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接下来还有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他们实在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有一座城在天上。那么这座城不但给了亚伯拉罕，给了历代的这先古圣先贤，也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归家，而天上的那个家呢，是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个以后呢，我今天到最后的时候呢，想要用另外一个，因为快要到圣诞节，我要用一个很感动我的一段故事来讲哈。这个在路加福音第2章28节，2章28节，我先练了这个，然后我再来讲这段故事啊。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啊。所以他就对神怎么说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么这时候他就说了，他对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好， 我再叙述一下啊，就说 Jesus, Baby Jesus 哈，他降临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中，生下来8天他就行割礼，按照律法的规定，8天行割礼，40天，他的爸爸妈妈就把耶稣带到圣殿，就行奉献礼，这都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他来献奉献礼。当时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这叫拉比，叫做西面，这个人出现在这个地方，就这么一段故事，这个是很有名的安慰颂。你想想看，这个拉比他信奉神的，可是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罗马帝国统治的环境，他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他心中也有很多的忧伤吧，对不对？在异国被统治的情况之下，你的宗教各方面的敬拜神的方面也会被限制。他在那里服侍神，圣灵就已经跟他说过，说你有一天你会看见，你会看见弥赛亚的降临。然后当他那天到圣殿里去服侍的时候，就看到玛利亚跟约瑟抱着耶稣来的时候，圣灵就感动说，这个就是了。所以他看到了这一切，他发出了一个千古的一个感觉到安慰的一句话，神啊，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终于看到他的信仰是没有错的，神是真实的神， 是信实的神。他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而且不仅你要晓得这个救恩是给谁的，给以色列人，又是给谁？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奥秘之事的管家，这个奥秘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仅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儿女，跟要跟什么？跟以色列人共同成为神的一个儿女，我们要合在一起，那我们都要一起回天家，这就是我们的安慰，这也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年根岁底的时候，我们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只有这一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几岁，请记住，我们只有一生，非常短暂，但是这个短暂的人生，我们要照神的话语去活，要寻找神，按着神的话语，我们活得有盼望，神有安慰给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神有安慰给我们。我们要回家，照着神所规定的路线，我们要回天家，我们要回天家。神给我们居，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家，在天上是那样的美好。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多么感恩，作为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家乡，是这样的美好，是这样的荣耀。主啊，我们人生苦短，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活，我们为什么这么样的苦，但是主，你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你给我们的安慰，在西面的安慰颂里面，主啊，我们要向你感谢你的救恩。主啊，你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心事，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新造的人，每天更新我们的旧我，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来，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蒙你在天上赏赐。你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主啊，我们期盼那一天的来到，祝福我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求，阿们。谢谢。